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今天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听京剧大师合作演出的《铡美案》。《铡美案》是一出传统花脸名剧，上个世纪50年代，当时的北京京剧团马谭张裘四大头牌排出了全部秦香莲，秦香莲的最后这部分就是整理过的《铡美案》。原牌是马连良扮演王延龄，谭富英扮演陈世美，张君秋扮演秦香莲，裘盛戎扮演包公，四大头牌通力合作，还有二老参加，李多奎扮演国泰，马富禄扮演店家张三阳，堪称是北京京剧团的最佳阵容，放在全国来说也是顶级的配置。尤其是马连良、谭富英二位甘为绿叶，可以说不由得感叹，只有在新社会的剧团才能够有这样的舞台呈现。后来呢，谭富英先生的高祖马长礼代替谭先生演陈世美。下面要请您听的是1958年在上海演出的实况，那么这版录音呢还是由谭先生扮演陈世美的。当年在上海演出轰动一时，这段铡美案裘盛戎的精彩自不必说，谭富英的全力以赴的演唱也是令人叫好。您听听那几句原版还有散版的几个腔，那真是全力以赴啊，身完气足。请听铡美案，裘盛戎扮演包公，谭富英扮演陈世美，张君秋扮演秦香莲。 啊，驸马，将他母子三人就该相认才是。 本宫命你审问强吗？盘问起本宫来了，来， 好， 奴家， 是，且慢，哪里去？ 奴家回府， 只恐你来，嘿，去也不得， 让您听到的是裘盛戎、张君秋、谭富英主演的京剧《铡美案》片段。说到那出全部秦香莲，除了刚才提到的四大头牌马谭张裘之外，李多奎、马福禄、李玉芳、黄元庆等名家的参与也都非常之精彩。李多奎在戏的最后这部分出场，上场有一段西皮唱段，现在舞台上最普及最常见的版本呢，已经把这段唱压缩掉了，只有李多奎先生的几位学生在演唱会的时候还偶尔唱到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当年李多奎先生的演唱，由李多奎饰演国泰，李玉芳饰演皇姑，请听《铡美案》片段。